妙的变化，比如说变个声调啊。 嗯，我记得还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跟老白搭节目第一回， 嗯， 当时还有很多人说我跟老白声音很像， 对， 说哎呀，要不咱俩人一个人高一点，一个人低一点，好，那我们来主持节目， 就是两个男生声音可能 要岔开嘛。 电波传出去的那个方式很难去识别。 嗯， 好啦，总之今天是周四了，大家下班快乐。而且今天呢是已经处暑的节气了吧。 嗯， 所以 不光是要 goodbye work 还要 goodbye summer。 嗯，正式和秋天说 say hello 对不对？ 嗯，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既然如此呢，今天就为大家选送了一首来自周迅的歌曲，也是代表和秋天正式 say hello 的感觉。 嗯，而且像从现在这个时候，夏天已经正式离开了，虽然说早晚比较凉，嗯，但是这个白天啊还是能感觉到热浪袭人的。 对，因为处暑嘛，就代表什么呢？嗯，正式告别了暑气， 嗯， 迎来了清凉的节气。所以今天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坐在车里打开天窗迎接着正好的阳光，一首歌来自周迅秋。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请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没反应对于我的怀疑，只要你愿意听，每条心我凌乱的心情。你说打开窗吧，有阳光会让我放松。你说做个梦吧，我陪你把它画完整。 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柯。 嗯，我是思萌。 特别喜欢那种周迅那个很随性的感觉。 哎，我刚才很纳闷，这首歌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朋友的声音就好像出现在耳边一样。 对，而且他还有很多自言自语的一些对话。我觉得好像秋天尤其搭配着他的声音会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秋天好像的确特别适合听周迅， 对， 因为渐渐清凉了，而且人魂会变得稍微的敏感一点吧，会喜欢怀念，所以可能周迅会特别容易唱到心里面。 那是到了深秋的时候，现在 只是初秋，对，还有秋老虎还没有打完呢。 对，所谓的秋老虎，今天我看到朋友圈是说，秋老虎马上就来了，也就是说三伏天还没有到尽头，暑气仍然在，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虽然说早晚会比较凉爽，但是白天依旧热浪袭人。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该怎么预防呢？减少疾病的多发，首先要就是叫劳逸结合，早睡早起，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呀，我就突然间觉得你像一个中医上线。 不，暖心的小哥哥好吗？ 好了，总之刚才那首 Goodbye Work 希望带给大家那种很随性的感觉。除此之外，现在下班了，所有的时间终于是属于我们的了。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回复说，哎呀，我3:30就下班了。 自由自在的生活， 什么样的心情？真是。 老白虽然不在，但是我们今天王牌福利照常加码。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这两天我们一直都和大家在分享是关于古村新司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放送的一首歌叫《心》，昨天是放了一首叫做《花》的歌。 哎，好多歌曲都是被翻唱成了国语的经典作品了。那为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由日中友好文化交流促进协会北京西肯尼亚国际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北京音乐广播协办的古村新司38年的《心》2018北京演唱会将于9月28号在北展剧场上演喽。 所以说喜欢古村新司的乐迷们将会在现场有机会一饱耳福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特地带来一个很充满凉爽气息的歌，而是他2017年的作品，比较新。 きらめくライトの中で微笑んで人生の楽しさ歌ってた私昨日まで確かに全てのものは私の周りを回っていただけど今はどうだろう白け切った客たちのざわめきの中で流れる汗の冷たさに凍える体を受け止めてくれる人も私にはもういない The end The end of my life The end The end of my life 遠ざかるざわめきが外は冬の嵐拍手の中で手を挙げて夢を振りまいてるつもりだった私 昨日まで確かに全てのものは私の周りを回っていた。だけどそれは悲しい錯覚。新しい星たちの歌声の影に埋もれて消えてゆくもの。ただそれだけのこと。口紅も似合わないと鏡に知らされた。 The end, the end of my life, the end, the end of my life. 遠ざかるざわめきが外は冬の嵐。 The end, the end of my life, the end, the end of my life.ざわめきが外は冬の嵐。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推荐。 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看哪儿？看收音机。 就是听过来听过来听过来、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像那个卖肉的卖菜的之类的。 嗯，要推荐什么吗？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非常多的很热门的文娱热点信息。 嗯，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叫做《长靴皇后》，将会在8月24号，也就是星期五到9月1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开始演出了。 而且这个音乐剧啊，它其实获了好多奖项。 对， 嗯，比如说这个最佳什么音乐剧、最佳词曲创作啊等等的。 嗯，包括这部剧其实先后在很多国家都展开过巡演，而且在2016年的时候制作成两种。版本的不同文字来火热上演。其实他看到他的这个宣传片的时候，包括他那个海报， 嗯， 大家都会觉得很神秘，因为他就是一个长靴的造型。 长靴皇后。 对，他取材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故事的。 嗯， 所以去现场大家可以感受到华美的艳丽服饰，而且会把你从北安普顿的一间小小的皮鞋作坊一步一步带到米兰星光熠熠的 T 台上。 哇，我突然有一种好像想到，不是可能不太契合啊，是这个想到的《杜拉拉升职记》。 哎，有一点 是吧？有一种，因为高跟鞋和这个长靴好像也能代表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和柔美的感觉。 对，其实高跟鞋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嘛。 嗯、 所以说，有喜欢音乐剧，尤其是喜欢百老汇音乐剧的朋友，不妨买票去现场看一看。还有另外一部视听音乐会，这部应该是属于老少皆宜的一部了，是《疯狂动物城》经典动漫大屏幕的视听音乐会，将会在8月25号，也就是周六的时间，北京剧院上线演出。 而且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不仅有《疯狂动物城》当中的经典音乐，还有其他经典动漫电影当中的音乐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出来。比如说，我们非常有回忆性质、非常有感慨的《哆啦 A 梦》，还有说，还有说现在这个小猪佩奇来唱一下， 这个不太会唱。 你会吹口哨吗？ 不太会。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尤其。想起这个歌声的时候，可能很多去电影院看过《疯狂动物园》的朋友都应该不会陌生。 Try Everything。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Try Everything 来自 Shakira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买票去现场，尤其是大人带着小孩 一块儿去看 去感受。 我特别关心的就是有没有 Flash 这个角色呀， 啊， 闪电 说不定真的是有的，可以帮大家来还原一下剧情当中。 可能他在场的时候，原本比如说这个展览什么的演出，可能两个小时变成了20个小时。 对，就刚才说到一个老少皆宜的展览， 嗯， 接下来呢有一个展出特别适合成人，就是2018年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呢，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新馆展出。 这一书展呢是世界上第二大国际书展，要来自很多很多的这个外中外出版商来参展，20多万种的精品图书，还有各种各样的丰富主题提供给观众。所以说如果说你也喜欢看书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参加一下。 对， 一直延续到8月26号呢。 对，昨天我们不是每周三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两本书吗， 嗯， 然后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个无耻游戏， 结果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在聊这个问题。 对，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 嗯， 不妨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可以开设另外一个单元，就比如说读书漂流啊。 哎，对对对，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和大家一直分享平凡的世界嘛， 嗯， 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平凡的世界路遥的这本书真的很感兴趣。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看。 对，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我们今天就抛出一个漂流瓶好不好？ 好， 记得要编辑平凡，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轻摇慢摆一点，交给陈珊妮和张悬。这首歌曲也很喜欢，叫做 Dear You and the Boy。 看不开了的便宜，此刻的你我

原来当时我错过了这么好的歌。 对，其实我今天分享这首歌这放的这个时段啊、嗯、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你大白天的让大家听什么月亮 没有，可能其实再晚一点的话天空上是能看到一点点月亮的。 对，但是我觉得说总之下班了嘛，大家做一只慵懒的树懒该多好对不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福利照常回家嘛，来期待一下、嗯、 王牌推荐。 前两天我在那个网上又在看那个之前的很多歌手在综艺节目上翻唱的节目， 嗯， 你知道我又看到了那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Hotel California 啊， 赵传翻唱的，当时就觉得哇，就是这个人已经很久很久都是从音乐从 CD 当中去认识他的， 是以前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经典， 对， 但是他诠释别人的歌确实有还是有他的痕迹在的， 有特别特别浓重的赵传的味道在里面。 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除了刚才和大家放松之外，还有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的巡回演唱会，为大家提供演唱会门票2张。 嗯，而且是在9月15号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我们可以在现场和赵传不见不散。而且提醒各位，购票登录大麦网。 所以今天为大家选送这首来自赵传唱的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好痛的一首歌啊。 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是在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 总感觉在音乐当中赵传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男人啊。 是，而且你见了他之后，因为我之前和老白跟他对话过一次， 嗯，就真的很受伤对吗？ 你看着他你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嗯、 他的很多言语当中包括作品现在呈现的更多已经不是情情爱爱的故事了、 嗯、 更多的可能偏向于家庭或者是友情， 甚至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了。 对，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他为我们留下这么多的经典佳作，而且伴随着无数的70后和80后成长， 嗯， 逆风飞行30年从未停止过他的歌唱。 对，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各位再来说一下，你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到现场去跟赵传面对面的来交流，听他唱歌。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时空回旋传奇30年，你过得还好吗？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点工人体育馆，赵传和你有个约会哦。 嗯，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逆风飞行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 就可以啦。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以歌会友，温故知新，等着你们。 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说出口，我的心。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新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克， 我是思萌。 下班啦，下班啦，我们关注一些热点话题。 哎， 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都一直在温故知新，回忆说，哎呀，那么多年播放的什么《还珠格格》呀，包括《流星花园》，现在复拍了，然后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 对对对，我刚要说，今天好多好多事情和话题都是跟回忆有关系的。 是的，所以最近我们关注到这个周杰伦周董要重出山了，因为这个《蒲公英的约定》和3年二班将拍成电视剧，这次是和方文山文山兄联袂制作。 我理解一下，这是用两首歌来直接拍成电视剧。 是，他以前不是有很多作品是这样呈现的吗？比如说《开不了口》和《最长电影》，就曾经是被两家公司改编成了这个微电影宣传片，而且是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对， 那还蛮期待的。三年二班。 对，怎么了？你突然卡顿了一下。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梗，就是很多朋友以前，我不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宿舍是要在进门的时候给大爷大妈来签到的。 你这个太接地气了。 经常会说，这个我迟到了，抱歉。然后三年二班周杰伦，大妈说，行，进去吧，小伙子。 这是个梗是吗？ 啊，对，好多人都这么干。 其实回忆一下，2016年的时候，就周董就曾经宣布说要像漫威宇宙一样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宇宙。 哇，他的确有这个能力的。 对，除了两首歌曲之外，比如说《爱在西元前》，还有《说好的幸福》呢，听见下雨的声音，还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将会陆续被拍成电视剧。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杰伦不光是写歌，有时候自己也当导演。不过这一次呢，周杰伦说自己不会担任导演，而是作为监制和制作人，还说唱这首歌呢，唱自己的歌曲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所以也蛮期待的，说如果变成网剧的话，哎，是什么样子。 对，其实他说到说这次不会担任导演，虽然我也是杰伦粉，但是我说终于又放心了。 松了一口气，对吗？ 对，因为是术业有专攻，他好好的做音乐就好了。觉得他就是出演一下也挺好的。电视剧《三年二班》现在其实已经正式开拍了，因为剧情会发生在90年代的北京。 哇，那个时候，你下意识1990年的北京，那个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像童年。 童年，比如说糖葫芦。 对。 四合院。 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于北京的情节没有那么浓厚。 那你可以想想你小时候嘛。 总会想起来小的时候被别人捉弄啊，被什么各种昆虫捉弄的一些细节。 哦，就是我们的艾科实在是太可爱了，有这种吸引大自然的。 就是其实在围绕说住在大院里的几位中学生的校园青春故事展开的，而期间也会以这个90年代发生的很多大事件作为故事背景。比如说北京亚运会。 哦，包括该剧呢是由这个红岭指导，然后演员方面也是采用了新人阵容，比如说朱佳琪、孟琴、王美人、罗康、焦瑞等 啊，其中还有两位这个颜值担当吧，金巧巧和耿乐也会加盟。我特别好奇金巧巧和耿乐加盟其中会扮演什么角色，是教导主任吗？ 应该不是这个中学生的角色了。 所以说这部剧预计会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我们不妨在一曲歌曲当中回忆一下周董的三年二班。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年二班周杰伦马上上训导处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嗯，昨天我们和大家来预告过，就是说易烊千玺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对不对？叫灾 灾， 但是这两天好像灾难找到他了。这寓意不太好嘛，但是我觉得说这首歌的作品还是挺好的。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说事儿。这首是来自易烊千玺最新作品，叫做灾。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他现在很多作品是成长了很多？ 对，特别不像以前那个非常甜美的少年形象 啊。甜美吗？就是青春气息，就是现在他更关注这个人性的悲欢离合了一点。 嗯， 而我刚才恰巧看就是词曲我认识 啊，你的朋友。 对对对，还恰巧跟他有一面之缘，所以这首歌是真的挺好听的。但是好像说易烊千玺这个最新单曲《灾》上线之后，被爆出说歌曲的封面抄袭了Stewart Lippincott 的作品，就是有抄袭门的嫌疑。 嗯， 而且因为他这个设计是雷同了。 哦，他有借鉴的成分了。 对对对， 而且这边封面设计师还专门说发布了这个致歉函， 嗯， 说确实是借鉴和参考了作品，一定会承担责任，并且以此为戒。 对， 而且其实态度还挺好的。向易烊千玺啊，包括其工作室粉丝们和公众来专门致歉。 对，而且刚才我搜索了一下，看到那个封面已经下线了，所以大家也粉丝松了一口气。在关注最新音乐的同时，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请听题，竖起你的小耳朵，请问，易烊千玺的最新单曲是叫慢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很简单吧？ 装的敷衍，又显得留恋，请不要再想过去的情节，把故事留在另一个世界，就让它如愿，就让它如愿。 哟，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五折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 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所以一开场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同时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预热题， 就是在最近易烊千玺新上的单曲，请问名字叫做难吗？ 是或者不是，就在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啦。旅行团的这首很喜欢的歌曲叫做《夏之恋》，也出自他那张专辑《Since Plus》当中的一首歌。所以说，夏天我们要正式和他 say goodbye 了。 就是在夏天刚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要跟夏天恋爱了。 对，但是有的时候人是矛盾的，就是特别喜欢反季节收听。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听一些夏天的歌， 特别怀念夏天。 就我觉得温度好像陡然升级，就好像现在一样，白给100块这个时间段的。今天我们的现金累积到300块了，热血沸腾了吗？ 所以今天我争取把你这个钱啊给你们送出去啊。 好的，第一位朋友在线上，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哇，好活力的声音。 哎，很官方，怎么称呼你啊？ 姓刘。 小刘。 嗯， 小刘，我刚才看到你的这个头像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你发来了一大堆表情，什么有哭的、笑的、闹的，你总之你现在是什么表情？ 你是要仗剑走天涯吗？ 对， 我有点忙，所以 啊，因为作业没做完，对吧？ 哎，有一个段子怎么说来着？就说那个现在如果办公室同事跟你打招呼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像就是暑假作业的孩子不太会完成的一道题，来请教对方。 哦， 我刚刚看到你的头像还挺有意思的，是柯基啊，不是，是秋田犬 是吗？ 对对对。 然后关键底下配图文字写的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忙没去。 没去。 所以就来参加白给100块了。先攒够的钱再过去啊。 你是刚才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是吗？刚刚关注没有多久。 是。 所以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知道，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我们每天呢会有5道题等候着你，如果呢你恰巧回答对了3道题，就会有反选的机会，好吗？ 好，没问题。 加油。 信心满满。 来，我来问出第一道题啊，注意听了。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请问了，本次参演话剧《天之骄子》是讲述的唐朝时期的事情吗？ 快，蒙一个，不是， 你这蒙的也太准了吧。 嗯， 是真的不知道吗？男生应该对三国时期的事情还是挺熟悉的。 是讲三国时期的是吧？ 对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近才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对， 或者说这已经就没有涉及到他的知识面了。 嗯， 好了，第二道题，请听题：清朝的时候，后宫嫔妃的等级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请问，贵嫔的等级是比贵妃高吗？ 啊，不是。妃肯定比嫔妃高。 哎呦，这道题如果问到我，我是真答不上来。我没想到你这么果断。 这个男生小刘，我应该怎么形容呢？就是女生往往会答对的问题，你都能答对。 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啊，第三道题了。来，听好了啊，《红高粱》一部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的影片，请问这部电影是根据作家余华的小说改编的吗？ 啊，不是，莫言。 哎， 好了，那三道题已经答对了。听到这个音效的时候，你应该就是窃喜万分，捂着嘴先偷笑一会儿，然后发 emoji 过来。到了你反转的时候了，你是选择继续呢，还是放弃？如果放弃，你就可以拿走一半的奖金。 一半是多少？ 一半是150啊。 150块钱。 就是见好就收，好不好？ 不行，赌一把 、OK， 好吧， 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来，我们听第四道题了。这个电影《欧洲攻略》呢，正在各大影院上映了。请问主演梁朝伟是凭借电影《无间道》获得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吗？ 哎，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定要就是特别强调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尤其是这一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答案。 嗯，对， 《王牌关注》当中体现过。好了， 所以 回答吧。 再问一下啊，主演梁朝伟 不是，好像是我想想，好像《花样年华》。 哇， 这是真知道， 你都会抢答了。 关键是人家真知道，就是把这个电影名字都能说出来。 对对对。 哦，好啊，那我等一下就对你的这个职业有所好奇，请听最后一道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熊是黑熊吗？ 不是，最小的吧，黑熊是最小的好像。 恭喜你。 啊， 我的天 哪，七老白了。你知道，哎，其实这两天还算可以，就是你在代班这两天没有像郭鹏那么魔性，就是 我是攒到最后，攒了三天之后发了一个大奖出来了。 总之恭喜你，今天300块都是归你了，然后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谢谢。 好了，你刚才这个既然梁朝伟的题这么了解，那我特别好奇你的职业是做什么的？ 我是 不方便透露吗？ 妇女之友。 也不是，因为平时有写作。 哦，是一个非常小小的艺术家，喜欢创作，喜欢写作这方面，对吗？ 啊，好吧，那总之我们把300块要发给你了，所以今天也希望你把这份运气带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好吗？ 谢谢，好的。 好，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拜拜。 拜拜。 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3000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候你必须忍耐。 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有闹有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在这边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也仅仅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 觉得这首歌曲选得特别好， 嗯， 你应该收到奖金之后会说 See you love me 吧， 快说爱我们， 快说爱我们， 对，给你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大奖， 应该说快说爱老白，因为老白现在应该是隔着屏幕、嗯、或者说在收音机的那一边，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 大男孩 了。 你知道就他的有一个标准的表情包、嗯、就是吃一口八二年的馒头压压惊， 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入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节目当中还是有很多福利要放送的，比如说刚刚和大家分享的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光回旋全集30年的巡回演唱会 门票是2张哦、嗯、而且是唱响经典温故知新，在9月15号这一天北京工人体育馆在现场和赵传经典的音乐不见不散，购票一起聊登录大麦网 啊、大家索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嗯、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回复赵传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就有可能是你了。我已经看到了今天被选的很多朋友都举起你的小胖手 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你所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 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这个刚才在片花当中出现的人物就现在坐在我旁边，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刚开始和你就是对话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觉得会不会这个节奏有点慢啊？ 啊，怎么说？ 后来就发现说你其实是有一个心理的节奏的， 就是我还是蛮习惯那种慢慢说、慢慢讲述吧， 就是属于那种娓娓道来、 聊天嘛。 对，所以稍后这个那个等我们音乐素描的时间段就完全交给 你 了。你 每次都说这个时间段特别适合我。 好啦，言归正传，刚才我们放送出了300块钱，替老白心疼3秒钟。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机会发送给你们的，因为又到了我们的听歌识曲的环节了。今天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对这个前奏是完全没有印象的，我不太确定能不能猜出来。所以你今天这样的话，这个玩法准备怎么调整一下？ 本来我是想说只需要回答出来歌名就可以了，但是我想说要不稍微简单一点，因为歌名算是有点长，算一下字数有4、5、6、7个字， 7个字，对， 就是 要么就发歌手的名字。 回答是什么天气？ 是什么天气啊？ 对，就可以了，因为它其实歌名当中出现了两种天气状况。 是 OK， 好的， 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 还可以再不断的升级这道题的难度了。 记得关注白金 FM。 我们来直接是吗？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准备好你的对话框，3、2、1。哎，好像是一个现场版。但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的提示已经结束了，就是刚才那个前奏其实还挺长的，有34秒钟的时间，大家只需要回答歌名当中提到的两个天气状况，应该是个反义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也会是一种回忆杀的存在， 这是一首能够非常能够检测你肺活量的歌曲。 到底有几种颜色呢？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远，好剪断了线，它就碎掉。生命的那个心就好，喜欢就好，美到不能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

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音乐素描。 晚上18:35，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走心6:30时间。现在呢，我和思萌要分别化身成偷故事的人，为大家讲述一首歌曲当中的故事。 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是来自汪峰的儿时。小时候多美好啊，从100数到1就可以得到一支棒棒糖，动画片呢没开始之前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作业写完了，等到晚上9点钟钻进暖暖的被窝里面，不怎么学好像也能够轻轻松松的考满分。哎，这怎么不是我呢？好吧，继续分享这位朋友的故事。他说过生日的时候会有蛋糕，还有一大群的朋友吃一大桌子好吃的菜。那时候妈妈还没有长白头发，爷爷奶奶脸上的皱纹也没有那么的明显。而等到后来长大了，岁月开始在自己的脸上慢慢的留下痕迹，我突然好怀念过去，好怀念儿时的时候，那会儿的时光可能再美好不过了吧。 第二位朋友他叫小雨，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人，只有自己的爸爸。曾经在工作当中有一次上夜班的时候把眼睛伤到了，重度灼伤，我当时很无助，马上拨通了男友的电话，但是我得到的答案却是外面雨好大，我来不了。紧接着我拨通老爸的电话，十几分钟之后我值班室的门口响起了敲门声，爸爸的一声你眼睛怎么伤的，严不严重，来我看看。我马上鼻子一酸，眼泪伴随着抽泣声一起决堤。世界上唯一不管我对他如何都会无条件爱我的男人来了，他很普通，但是在我心中他就是我的超人。妈妈教会了我如何拿锅铲，爸爸教会我如何控制住宝剑。大概每个女儿的心中都有一个手握宝剑保护女儿打怪兽的父亲吧。在聆听故事同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儿时。 铁道把赤脚坠晚霞，玻璃珠铁和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牢牢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花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大闹嘻嘻哈，天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点点长大，甜梦中大白兔年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 萨和他成班更大几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一路慢吃糖慢醒家，二十总裁点皮沙发，风着度过满分后那流星月下，萤火除非风把月下，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就该剪头发，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总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亲自在空气中书写，白衬衫换红木吉他，脸上不经事的脸颊，小小是不敢递给 来自汪峰版本的儿时。其实前段时间在某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也看任素汐呈现过，而他是以那种 MV 的方式呈现的，就会觉得这首歌写得真好，因为他其中会提到我们慢慢成长了， 对对对， 应该去肩负起成长的重量。 嗯，而且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细节，包括大白兔糖、粘牙、 对 铁盒里面的英雄卡，这真的都是我们那时候数着日子玩过来的东西了。 就是很生活化的一首歌，但是也会勾起我们很多朋友的回忆，包括也会觉得说看着自己的父母渐渐弯下去的腰，难免会有些心疼。所以这时间段为大家分享的音乐素描，希望你能喜欢。稍后是我们的主播 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啦，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海珂。 嗯，我是思萌。 你先来推荐吧。 好，今天先来推荐一首歌曲，是因为基于今天的天气啊，我今天来广电的路上看到这个白云然后蓝天，就各种各样的非常清新的状态，特别好，就突然想起了一个特别适合这样的天气来听的女生，蔡淳佳，依恋。 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 是我的原点。 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这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好歌推荐的时间。当然在这一时间段，你们的手也不要停下来，就是可以适时的和我们互动一下，告诉我们哪首歌曲你很喜欢，哪首歌曲你不是那么感兴趣。 喜欢的话就是竖大拇指， 对， 不喜欢的话就是发两遍大拇指 或者说用表情包也可以来诠释，比如说微笑啊，或者哭丧着脸都是可以的。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所以今天第二首主播私房歌是由我来推荐，我来综合一下，因为刚才你推荐了一首很浪漫的 Remember Elaine， 但是中文版本。但是我推荐的今天这首歌曲也算是比较年代久远的歌，是问候秋天的一首歌，叫做 Autumn Song。这首歌呢也要送给现在正在车上听着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给我发信息，他说正在去找朋友的路上，恰巧打了一辆车，然后这个司机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那一幕我觉得特别暖心，所以想把这种秋天的美好意境分享给你，可以感受一下天气慢慢变凉，但是天空依然很湛蓝，然后静静地看着这个秋天叶子变红变黄，搭配着夕阳西下的渐变色。 好浪漫， 不好意思，我推的是你的歌。 你已经提前把我的音乐剧透出来了， 也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接着你刚才说到的湛蓝的天空。 因为现在秋天嘛，就是会不禁的会觉得说晚上有一丝丝凉意。 对对， 所以这种感觉我还是觉得比较有诗情画意，因为可以搭配着一点点薄薄的那个毛衫。所以这首歌曲很适合秋天的气质， Autumn Song。 Shut the door, down the lights and relax. What is more, your desire are the facts. A patter patter, a rain falling down, a little glamour, sun coming round.And take a walk when autumn comes to town. Little stroll past the house on the hill. Some more cold on the fire, if you will.And then a week or two will be Halloween. Set the page and the stage for the scene. A little game that my children will play. And I'll be watching a wild time away. 节奏会很轻松的一首歌，叫做 Autumn Song， 是来自 Van Morrison， 是一位北爱尔兰很有才的大叔。 哇， 然后他会很多种乐器，据说好像我曾经看过他的一篇报道，他是会八种乐器的，然后很有才，关键他会喜欢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口琴。我是觉得喜欢口琴的人是特别有魅力的， 口琴吹起来非常的浪漫的。 对，所以这首歌曲刚好在秋天一雪的时候送给你们。借着刚才我出现的那个小小的失误， 对的，来继续这个主播私房歌，还是留给艾科来推荐一下。 因为今天准备的第二首歌， 我先来说下这个名字吧，叫做哈哈哈。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的微信名也是这个啊，可以来报道一下，点个赞。 但是它其中因为是孟慧圆的歌曲，所以它是一个 demo 的存在。 它 的歌曲当中呈现的部分不是那种哈哈哈很二哈的状态，就是很轻松愉快的方式， 很开心。 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自己，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哒滴哒吧吧滴哒吧滴蹦蹦，滴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吧滴，吧滴哒嘟哒滴哒嘟哒咚咚，滴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自己，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是不是很轻松？ 我觉得艾科你的节目以后的这个哈哈哈的音效啊，你用它的得了。 孟慧圆的这首歌， 对对对， 希望你能可以喜欢这首歌。名字很简单，就叫哈哈哈。如果还搜索不出来的话，可以后面加一个 demo。因为推荐这首歌，其实我发现就是因为 它蛮有李雪来的味道的， 是有一点。因为她的声音当中会存在一种很小女生的气味， 而且很素人，很轻松轻快。 是因为王牌新发现当中有一次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控制，通过一些行为来控制我们的大脑，来改变我们的情绪。所以通过刚才这首歌曲哈哈哈哈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嘿， 会心一笑， 会笑一下，对吧？ 对， 这就是我今天的推荐的主播私房歌的全部内容。 好，